讲的是叫做主的应许。我等阵会同大家分享为什么我叫他做主的应许。其实故事的内容是要讲亚伯拉罕是献殺的故事。或者我们先是大家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个信息，感谢你是给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能够看到你是如何将你的独生子献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罪是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代罪羔羊。愿你的灵是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愿讲的听的都是能够同感一灵。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地交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我们继续就是讲在这里，从创世纪里面是看神是跟人这个 救赎的约。今天讲到是亚伯拉罕是献以撒，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二十二章是一至到十四节，或者我们大家用启应的方式是读一读，我读单数，请大家弟兄姊妹是读双数。二十二章是一至到十四节，创世纪。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备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去的地方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炉在此等候，我和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角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羔羊，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我们看到这个又是一个救赎之约，是神是要是透过是以亚伯拉罕献以撒，给我们看到他是怎样是将他的独生子献给我们。先讲讲今天、这个经文的背景，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讲得很清楚，第二十二章一节就说他要试验亚伯拉罕，而叫他就是要献他的独生子，他所爱的以撒，讲得很清楚，一点都不模糊。这个亚伯拉罕他生了这个仔就是以撒，这个以撒是他的独生子。有人觉得很奇怪，其实亚伯拉罕是不是只是第一个仔，以撒是不是真的他的独生子？其实不是的，因为亚伯拉罕还有是以撒玛利。那为什么叫以撒做独生子？这里是很奇怪，我们要知道 独生子呢个名词喺呢度唔系解释，系唯一个一粒仔咁解。个解释就系独一无二嘅仔。嗱，等阵都会同大家继续系讲讲呢一个系点解系叫做独一无二。嗱，讲到呢一个系你独一无二嘅仔，吓就唔会搞错啦，因为以撒生出嚟嘅系一个神迹，系同平常人生出嚟系唔同，所以唔会系搞错咗系以撒玛利。再讲到系你爱嘅嗰一位，就更加唔会错啦。虽然我哋相信亚伯拉罕都系爱以撒玛利，但系点都冇系爱佢系比爱以撒系更加深。以撒系佢所爱嘅妻子，系撒拉所生。当佢生以撒嗰阵时候，佢自己100岁。神同佢讲佢有个仔，第一次同佢讲嗰阵时候，佢75岁。25年之后，佢先至真真正正系有嗰个仔生出嚟。而且撒拉连经期都停埋，90岁生咗系以撒出嚟。呢个仔对佢嚟讲，绝对系非常之系不可思议，绝对佢系最爱呢个仔。而最后神同佢讲，系你所爱嘅以撒。呼名唤姓，讲到以撒更加唔会错。佢想献以撒玛利都唔得，一定系要献系以撒。佢于是就从系别士巴起程，就去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就系神要佢献以撒嘅地方。我哋点知道佢由别士巴出发？因为如果你睇睇22:19，你就知道佢献完以撒之后，佢系翻到别士巴。所以好明显，佢去嘅时候亦都系从别士巴出发。嗱，别士巴离开摩利亚山大概系50里嘅路程，就有好多人又话啦：啊，呢个系完全系冇理由，50里啫嘛，点会行成3日咁多？你点行？喂，而家你同我有架车，咁就系、是、50里，我谂1个钟头都到啦。如果有 freeway 嘅话，但系如果你谂下当时嘅情形，连路都未开，骑住只驴仔，而亚伯拉罕啊，我哋见到经文佢仲劈埋柴添。仲要孭埋啲柴，嗱，好多人覺得好奇怪，點解佢會劈咗柴先至去？嗱，變咗係我咧，我會點樣啊？啊，我計謀就多啦，我唔劈柴啊，我帶住我個仔咪去咯。去到摩利亞山，哎，光脱脱，一棵樹都揾唔到，一支柴都揾唔到。唔係我唔想獻俾你啊，神係冇柴咋。但係亞伯拉罕唔係咁做，亞伯拉罕去佢自己知道有柴嘅地方，劈好咗柴，孭住啲柴去。佢一共系行咗3日嘅路程咁多，由系别士巴去到系摩利亚山。嗱，当佢去到摩利亚山，准备好一切，将系以撒摆上呢个坛上高要献嘅时候，耶和华嘅使者就喝住佢：啊，你唔可以伤害你个仔。耶和华嘅使者系边个？大家知唔知啊？有冇见过旧约成日都讲到有耶和华嘅使者，有耶和华嘅天使。英文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The Angel 是有一个 definite article， 是一个哪一位天使。你有没有发觉去到新约那时候就没有了这个哪一位的天使，只是有 A Angel of God， 是任何一位都得的，只是一位天使来的。但是在旧约所讲的是那哪一位的天使， The Angel of God， 他是哪一个？很有趣的，呢一位系耶和华嘅天使，同耶和华自己系可以相替换嘅。好多事，我哋喺度出埃及记3:2讲到摩西见到有一棵燃烧紧嘅荆棘，佢就觉得好奇怪，呢一棵燃烧嘅荆棘居然烧而不毁，所以佢就走近啲上去睇一睇，佢就见到原来耶和华嘅使者喺荆棘火焰入边系向佢显现。3:2出埃及记，跟住3:4点样讲？神系从荆棘入边系呼唤摩西，有冇见到系相替换咗？头睇系讲耶和华嘅使者喺度荆棘火焰入边，跟住就话耶和华自己就系荆棘入边系呼叫出嚟。喺度圣经入边呢个屡见不鲜，系有好多好多次。其实耶和华和耶和华使者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一位格和第二位格，第一位格就是父，第二位格就是在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是以耶和华的使者在旧约出现。 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读神学我们要读的，要读 是这个是基督学，我们就是学这些东西。耶和华使者原来在旧约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将当耶和华使者喝住阿伯拉罕叫他不要献以撒那件事，突然间神就是有一只公羊在那里，他的角就扣住一些稠密的小树上高，于是阿伯拉罕就捉了那只是公羊就献了给神。所以阿伯拉罕就叫了那个地方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必有预备。如果你和我知道摩利亚山在哪里，相信你和我都会一样感觉是非常之不可思议。等阵我就会跟大家分享究竟摩利亚山是在哪里。在这里看摩利亚山在哪里之前，又看一看这个经文的结构。摩西又是用了是首尾对偶首尾呼应来到写成是今天的经文。第一个结构是很简单，就是22章一至到二节，话神要试验阿伯拉罕。跟住喺度22章11至12节，就话阿伯拉罕毕咗业啦，成功咗啦，佢完成咗呢个试验啦。然后呢个耶和华嘅使者就同佢话：而家我知道你系敬畏神，佢系完成咗。而喺度当中又有一个比较细嘅首尾嘅结构。就是22章是一节的尾，同埋22章的11节。嗱，两节经文，阿伯拉罕都话我在这里。第一节22章是一节尾嗰阵时，系神呼叫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就话我在这里。而喺度22章11节系边一位呼叫阿伯拉罕啊？系耶和华嘅使者，耶和华嘅使者呼叫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就话。我在这里。嗱，呢度又一次俾我哋见到，就系圣经入边系成日系耶和华嘅使者同耶和华自己系有一个交替换，就系同一位神，三位一位嘅神，系第一位格同埋第二位格。第二个首尾嘅结构就喺度22章三节嘅头，同埋22章九节嘅尾。嗱，两节嘅经文都系讲阿伯拉罕嘅行动。由神叫阿伯拉罕献以撒，到最后，到佢系准备工作，佢从来一句声都冇出过。神叫佢，佢就去做。嗱，你见到佢做咩啊？佢就去秘掳啦，佢带住个仆人同埋以撒啦，同埋佢去劈柴啦。然后佢去到阿摩利亚山嗰阵时，佢做咩啊？捉个坛啦，然后绑咗以撒喺上高，将佢摆喺度柴嘅上高。呢啲就系佢嘅行动。所以我叫这个首尾的呼应叫他做试验中的回应。而第三个首尾的结构就是在22章三节的尾和22章九节的头，是讲到神叫他去所指定的地方。在33章的尾就见到第三节的尾就见到他是起身去神所指示的地方，而在九节的头就是见到他去到神叫他去的地方，又有一个首尾的结构，我就叫他做神所指示的地方。然后今日经文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第七节和第八节，我叫他做主的应许，就是有一个问答，就是阿伯拉罕，就是以撒问，他说火和柴都有了，究竟这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阿伯拉罕就答他说，这个羊羔神是必会自己预备这个燔祭。我见到这里那件事，我望着他足足有成很久我都出不到声。有很多人认为以撒阿伯拉罕献以撒是一个试验的嘛，为什么基督徒喜欢搞到这么大件事，就是说是神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给我们，有什么关系才行？完全没有关系。但如果你见到呢一度啲，如果佢净系一个只系一个试验嘅话，最重要嘅部分就系话阿伯拉罕毕业啦，佢个试验成功啦，然后有嗰只山羊，咪献咗嗰只山羊，佢咪完全系交咗功课咯。如果真系试验咁简单嘅话， 最重要的经文在中间的就应该是亚伯拉罕成功了，那只山羊就是神为他预备。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一个问答，就是说究竟这只羊羔在哪里，哪个是这只羊羔？而亚伯拉罕就答，神必自己预备这只羊羔。而在到二千年后，亚伯拉罕二千年后这个问题是被答复了，就是神是将他的独生子献给我们，就是在到这个山上高将他的独生子献给我们，就成为了我们代罪的羔羊，以致我们是不至灭亡，是反得永生。所以我见到他，我真的望了他很久出不到声。其实真是最重要的经文就是二千年后，是我们二千年前神是答了这个问题。我叫这一节经这一次的、这个道叫做主的应许，头头我只是叫他做是亚伯拉罕的试验，后来我见到不是，最重要的经文原来是神准备了这只羊羔，所以我又改他做是谁是羔羊。但是后来我又发觉改了他做谁是羔羊和亚伯拉罕的试验又没有什么是连带的关系，所以我发觉主的应许就是将所有今日的首尾的结构是连在一起。那个试验就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有这个试验？就是因为神，就是神给亚伯拉罕有一个是应许，就是他会有以撒。亚伯拉罕就是凭着这个应许，找着这个应许，以致他能够是活出他的信心。他就是相信这件事，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神的应许和今日经文最重要的部分亦都是有连带的关系。刚才讲到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这个就是主，就是神的应许，他就是应许我们二千年前这件事会发生。当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件事，他跟他讲神一定会是预备这只羔羊，这个就应验了，就是主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第一个是首尾的结构，就是讲到是这个是一个试验，很清楚说神是要试验亚伯拉罕。为什么他要试验亚伯拉罕我们不知道，圣经是没有讲到，是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爱这个仔爱到这么紧要，这个仔是成为了他的偶像，所以神是要试验他，我们不知道。魏托星是中国是教会早期教会一个很出名的是传道者，亦都是一个是一个神学家。他说以撒是代表了所有神给我们的赐予，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有赐予给我们，就是好像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由上头而来，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而来。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神赐给我们。之前我们两个就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神就是赐了这么多东西给我们，赐了给我们之后怎样？两只手满了东西。两只手都满了，魏托星说。他说到神要跟我们亲近，要跟我们拖手那件事，我们两只手都满了，没办法可以跟神握手。唯一的办法是放低了自己所有的东西。魏托星说以撒是绝对是可以放低，亚伯拉罕绝对是可以放低以撒，但是亚伯拉罕绝对是不可以是放低是神，因为神是永恒。我们也都是一样，我们是可以放低我们手头的东西，但我们不可以是放低这一位神。以前是跟大家讲过，其实试探和试验都是神所容许。我们见到约伯，当是撒旦要试探是约伯那件事，是得到神 的容许。当耶稣基督是受到撒旦的试探那件事，是哪个带耶稣基督去旷野受试探的？是天使，是神所容许。试探和试验其实是同一个词，以前都讲过，是 perasmos 这个字，是在希列文当中是同一个字来的。那点几时才是试探，几时才是试验？神给我们的就是试验，因为照是这个是 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话，佢话神系唔可以被试探，神亦都系唔会试探人，因为点解？因为神系完全圣洁，神系唔可以犯罪，所以神系唔会试探人，自己亦都唔会被系试探得到。当神系俾我哋嘅试验嗰阵时，呢个就系试验嚟嘅，唔系一个试探嚟。神唔会试探我哋，神系希望我哋会成功，希望我哋就系好似经文所讲，会成功咗，会新忍耐，以致我哋能够成为完备，以致系毫无欠缺。但系若果系撒旦俾我哋嘅，就唔系试验，就系试探，因为撒旦系希望我哋系会失败，希望我哋会衰咗。但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不可以就赖话是神试探我们，因为神是不试探人的嘛。而经文告诉我们，在这里是一章十四节雅各书，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是怎样？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私欲，是因为我们自己是被引诱。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是完全是成功了。在这里二十二章一节说神要试探他，神要试验他。但是在二十二章十二节，就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说，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神，完全是 pass 了，是成功了。撒旦当然会得是试探是亚伯拉罕，你不要走去献你的仔啊，都不 make sense 的，都不完全，这个神都没有理由的。你这么难得一百岁才得到这个仔，叫你这样献了出来。这个神根本是没有意思的，没有解释的，没有理由的，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但亚伯拉罕没有听他，亚伯拉罕就是凭着主的应许，他就是献了以撒出来。我们看看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有这么强的信心，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信心，他去献以撒是给神。在看他这么强的信心之前，我们先看看他的回应，就是记录在这二十二章三节和二十二章九节的尾，是说他是避了路，跟着带着他的仔和仆人，跟着劈好了柴。如果我们看个次序呢，是有少少怪的，有少少怪的，避了路，跟着带了他的仔，跟着就去劈柴。但是如果我们再留意一下那时候，其实这个当中是有一个首尾的结构在这里。如果我们看埋二章九节，他是摆好了柴，然后走去捆绑以撒，跟着将以撒是摆在柴和坛的上高。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劈好柴和摆好柴是有一个呼应在里面，而他避上了路和将以撒是放在柴上，又有一个呼应，两件事都是将一样东西摆在另外一样东西的上高。而两节经文最重要的中心是什么？就是他最喜欢的仔以撒，就是摆在当中。虽然亚伯拉罕一句声都没出，全部都是行动，但是这个作者给我们看到他的行动当中，他的脑里面始终没有停在想，就是在想自己那个以撒。他做很多事，很多预备的功夫，但是最重要的，他成日就是想着以撒。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强的信心？有人说信心就是相信神而产生的行动，信心就是相信神而产生的行动，他是绝对有这些行动。他 好像很冷静的样子，甚至有人可能觉得他很冷血，为什么连个仔都可以是献给神，自己亲生仔来。但是经文会告诉我们他内心的挣扎，只是由首尾对偶告诉我们，他的脑里面始终都是想着以撒，就是想着以撒。我们知道原来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信心呢？就是因为他是完全是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几节的经文。这节经文我是没有印出来，这个是创世纪十七章是十九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要为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作他后裔永远的约。神是要同，不单止要同以撒是立约， 仲要同以撒嘅后裔立约。嗱，阿伯拉罕听见呢件事就非常之唔简单。佢呢个仔都未结婚，都未有妻子，亦未有仔女。神系要同佢嘅后裔立约。嗱，若果佢真系杀咗以撒嗰阵时，仲有冇约可以立？冇啦，乜都冇晒。但系佢就系相信呢位神俾佢嘅应许一定唔会落空。神话同佢嘅仔嚟到系立约，呢件事一定会成就。嗱，我哋又不妨睇睇圣经入边话俾我哋听，究竟亚伯拉罕呢个人有咩嘢知识？喺度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呢个以前我都同大家讲过。耶稣基督话对住当时嘅犹太人讲，佢话因着你们嘅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嘅仰望我嘅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圣经话俾我哋听，原来亚伯拉罕系仰望耶稣基督，佢系睇到耶稣基督，佢就欢喜快乐。亚伯拉罕究竟见到耶稣基督系乜嘢嘅情况，能够见到耶稣基督？我哋不妨又睇睇加拉太书系三章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原来神是传了是福音给亚伯拉罕。哇，不简单。福音是什么来的？有人说全个福音都可以聚集在一节经文里面，这一节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以致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相信的人不至灭亡，是反得永生。这个就是福音，信耶稣基督的就能够得到永生，死了能够得到复活。原来亚伯拉罕是知道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保罗是得到圣灵的感动而写出来的。亚伯拉罕是认识是福音，他是见到是耶稣基督，他知道就算死了都是会翻身，所以他绝对是相信是有复活。以致保罗在这四章十七节，在这罗马书话，罗马书四章十七节，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亚伯拉罕绝对是相信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所以他觉得他是不怕是献以撒。如果我们再看一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至十九节，就更加清楚。亚伯拉罕被试验时，凭信心把以撒献为祭物，承受应许的亚伯拉罕当时献上自己的独生子。论到这儿子，上帝曾说，以撒生的才可算为你的后裔。他认定上帝能使死人复活，从象征意义上说，他也确实从死亡中得回了以撒。我今次是用是中国是当代圣经的翻译，是比较译得好，是讲到有象征意义上。原来以撒的死，以撒的献祭，就是有他的象征在里面，就是象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而亚伯拉罕亦都是好像从死门中是执回这个仔回来，三日执回你的仔回来，就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死，三日复活一样。这里讲得很清楚，亚伯拉罕他知道神就是那个死使死人复活的神，他不怕是将以撒来到是献祭，他绝对相信以撒是会复活，但他不知道原来复活，人的复活是要等耶稣基督再来才复活，这一点他可能看不清楚。如果是的，他都不会跟他的仆人说怎样，我跟童子去拜一拜就会回来，我去童子拜一拜就会回来。他以为他杀了，他是献了以撒之后，神是会立刻是使他复活，但是他绝对是相信这个应许，以致他是不怕是献以撒给神。我们刚才讲到以撒就是耶稣基督的象征，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确以撒是跟耶稣基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以致他是耶稣基督钉十架的象征。我们看看他的名字，他两个人的名字都是神所帮他们起。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神是显现对约瑟话，他说玛利亚是将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而在度创世纪十七章十九节，神是跟阿伯拉罕说，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就是他的仔。两个人的名都是神所为他们起，两个人 的降生都是神迹来，都是有歧视，都是有些传奇性。在度以赛亚书是七章十四节说，必有同女怀孕生子。这个刚才我们唱圣诗都唱过，是传奇性，是神迹来的。同女怀孕是耶稣基督。以撒怎样啊？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一节，神说以撒撒拉的月经都已经停了，但是他仍然是能够生仔。这个也是传奇性，也是神迹化。而他两个的诞生都是有定时，是神所定的时间。加拉太书四章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而在这里创世纪十八章十四节，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是神对阿伯拉罕所说。而他两个也都是独生子。所以刚才讲过，独生子的意思不是解释是唯一一粒仔的解，而是独一无二。我们知道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不是他的独生子，但是叫做独生子，因为是独一无二。由于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叫耶稣基督做独生子，又有很多人攻击，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的一粒仔，是独生的，是生出来的，英文成日圣经入面话边个 begot 边个，边个生边个。如果耶稣基督真系系被生出嚟嘅，咁佢咪唔系神咯，系被造之物咯。有好多人就攻击啦，耶稣基督唔系神嚟噶，因为圣经都话啦，独生子嘛，佢生出嚟嘅就唔系神。但系呢度我哋要知道嘅唔系解释独生子，系解释独一无二嘅仔。所以圣经系非常之清楚，就系好似以撒唔系独生子。是阿伯拉罕独一无二的仔。刚才讲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讲耶稣基督是独生子，而今日的经文二十二章二节就是讲到以撒是神的，是以撒就是阿伯拉罕的独生子。而两个都是有复活，在这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节和四节讲到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三天复活。而今日的经文说去到摩利亚山是第三日，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从象征意义上是从死亡中得回了以撒，就是好像他三日是得回以撒，就是好像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三天复活。等我们一起又来看一看今天要讲的，就是神所指示的地方，这个究竟是什么的地方。神是要指示阿伯拉罕去到这个摩利亚地一个山上是献以撒。摩利亚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就是今天的经文说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我要指示你在山上把他献为燔祭。第二次出现的就在历代志下第三章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在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亚尔南的和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圣殿。原来耶和华的圣殿就在摩利亚山，就是当时大卫在摩利亚山上边喺度呢个亚尔南的和场，是见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就是大卫去点数以色列的人民有多少，为神所不喜悦，神于是是惩罚以色列人，是给了他三个是拣选，一个就是有三年的饥荒，一个就是有三个月被他是仇敌的追杀，一个就是有三日的瘟疫。神就跟他说这个瘟疫是将会有耶和华的使者所执行，于是大卫就拣选了三日，因为为什么最短嘛，而且就是由耶和华的使者来到执行，好过是死在自己的敌人的手上，所以他就拣选了三日。 但是这场大的灾祸就来了，一共有成七万人是死了当时。所以大卫他是见到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当时就在这个亚尔南的和场上高，就是摩利亚的山上高，所以他就去到是跟耶和华的使者会面，他求他不要再杀了，停止了。他说这个罪是我一个人是形成，你将这个罪是加在我的身上和我家人，你不要是施在到是以色列人的身上。于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跟他说，你要为耶和华起一个殿，就在到这个亚尔南的和场上，就是今天我们所说摩利亚的山上。好奇怪，有人可能会问，究竟这个摩利亚的山，究竟阿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不是圣殿的所在地？其实不是的。如果你再看清楚经文刚才所说的，神是叫阿伯拉罕是去到摩利亚的地，然后去一个指示的山上高。原来圣殿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平原来的，是摩利亚山是比较最低的地方来的，还有是山的。所以相信当时神叫是阿伯拉罕去献以撒的地方，不是在到这个圣殿那里，而是另有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图呢，其实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其实耶路撒冷的城是在两座山的上高，一座山就是石安山，一座山就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山的下低就是比较平的地方，就是当年这个亚尔南的和场，就是圣殿所被起的地方，就是在摩利亚低洼的地方，但是还有山上高。我们看到二十二章十四节，刚才也都读过，耶和华的山上是必有预备，是一座山来的。讲到这个阿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可能就是不是圣殿，因为圣殿是平原来的。那会不会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问题就很有趣。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是哪里？是各各他，是一个山来的。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各各他有一个传统性 的地方在哪里？现在是一个地方叫做圣母教堂，或者是叫做复活教堂，是耶路撒冷城的入面。如果大家去参观，即大家去旅游去到耶路撒冷，不妨去参观一下这个圣殿，就是君士但丁堡。我们知道君士但丁堡就是第一个 是基督徒的罗马国王，他就是要为耶稣基督起圣殿，所以他起了个圣殿。起起下的时候，突然间他的妈妈掘到出来，发现到，是不是他掘我就不知道，但是他妈妈发现到有三个十字架，还有一个墓穴，所以他们认为原来耶稣基督可能就在那里的是钉十字架，所以他们觉得那里就是各各他。有很多神学家都有少少不解，有不是很相信这件事。因为为什么一个是皇后会得去发掘到，是见到有三个十字架，他又不是起圣殿的工人，为什么会找到三个十字架和个墓穴？所以很多人都有疑问，而且有很多人觉得这个地点在到耶路撒冷城的入面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 是被钉十字架在到耶路撒冷城墙的出面。但亦都有人说，以前耶路撒冷城没那么大的，细好多的，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个是教堂，叫做是圣母教堂，就是在到耶路撒冷城的出面的。以前现在呢扩张了，所以在入面。在到十九世纪，另外有一个叫做是他是打仗的，是一个统兵的 general， 是一个统领。他呢，这个人叫做 Charles Gordon，他跟中国人都很大渊源。原来他在中国当年那个义和团起义呢，他是有是份是帮助英国是平定义和团，是一个 general， 是一个是将军领。 这一个人他去到耶路撒冷，他曾经是做过一些研究，他说究竟各国他应该在哪里。根据他来讲，他发现各国他原来是一个在这个摩利亚山的上高，在北边。如果是真的这样的时候，就跟圣经的教导是很吻合。在这里利未记第一章第十至到十一节，说人若果是要他的供物，若果是绵羊的话，或者 是山羊的话，一定要在祭坛的北边来到献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绵羊，如果他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是被献祭的话，是完全符合利未记一章十节所讲。而在这个 Charles Gordon 这个将军所找到的地方，就是在这耶路撒冷城的在这个圣殿的北边。这个也都有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在这一个山上高，这个超石壁上高，的确你是能够看到有个是怎样，是一个骷髅骨的形状在这里。如果我们再看看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七至到十八节，说他们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留地，希伯来话叫各各他，他们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叫做各各他？就是因为他好像骷髅骨那样。究竟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叫他做各各他呢？我不知道，已经写有成二千年的时候，但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如果真的 Charles Gordon 找到这个地方，是跟圣经是很吻合的，是摩利亚山，摩利亚地的山上高，是在这祭坛的北边，亦都是有这个骷髅骨的形状在这里，这个峭壁上高。真是不可思议。我们今天的经文见到，刚才我们说耶稣基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今天的经文在二十二章六节至到同埋二节是讲什么？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儿子的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同行去哪里？就是上摩利亚地的山上高。我们见到真是不可思议，我们见到这位我们所相信的神，真是这位大能的神，在这四千年前就叫 是亚伯拉罕是去这个摩利亚山的地，是山上高去献以撒。而根据在这二千年后，在这我们二千年前，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就在这同一个山上，是为你为我的罪钉上十字架，是真真正罪是变咗，真真正正是变咗我哋代罪嘅羔羊。今日我哋最后嘅一个首尾嘅结构，就係喺度二十二章七节同埋二十二章八节，就係、是、一个係问答，係以撒问，佢话火同柴都有啦、啊、但係燔祭嘅羔羊嘅羊羔喺边度啲？於是亚伯拉罕就答佢话，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的羔羊的羊羔。你再读一下清楚，很有趣的。神必自己预备作燔祭，神必自己预作做燔祭，神就是燔祭，神就是送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来的，神自己是作燔祭，同我们在这里阿伯拉，同我们在这里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所读的神同阿伯拉罕立约，是个单方面的约，由他自己一个人孭晒所有的承担，所有的责任一模一样。神就是自己是预作是做燔祭。而的确是在到二千年后，当施洗约翰是见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说，看啊，神的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而在这里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和十二节也都说，他说燔祭司天天站着是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 祭物，这祭物永远不能除罪，但耶稣基督一次作了一次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就是这位耶稣基督为你为我的罪是作了一次的永远的赎罪祭，成为了我们的羔羊，以致我们的罪是得被赦免。真的很神奇，这位神是大能的神，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我们看到今天是有个信息里面是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这一位神真是一位大能的神，他又可以预定以四千年前叫亚伯拉罕去那里是献以撒，过了二千年他同样就在那里是将他的独生子是献给我们。他真是一位非常非常大能的神，而我们也见到他是一位爱我们的神。他爱我们，他是爱亚伯拉罕，他是没有叫亚伯拉罕真的献了他的仔以撒，但是他自己就没有姑息到他自己的仔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仔，是为我们的罪白白地献上了。他亦都是同样地爱我们，他是没有是审判我们，他是情愿叫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是背起了我们的罪被钉上十字架。我们所见到的第三点就是主的应许。我们见到亚伯拉罕能够是经过这个试验，就是因为他是找住主的应许。主在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应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应许。我以前跟大家是分享过，我跟我的女儿，我很喜欢跟我的女儿聊天，她有问题就时时来找我。这个女儿就是跟大家分享过，她生出来就是只眼有视，在她的身上见过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她有一次就是跟我说，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说她说爸爸，我好像没有再见到神在我身上有神迹，我很失望。跟她谈了很久之后，她就自己说，她说我不应该是继续是追求神迹，当若果我要是见到神迹才是相信，这个不是真的信，是他自己话给我听。同一样，这个女有一次又跟我聊天，她说爸爸，她说我发觉好像神最近好像已经放弃了我，她没有再理我。又跟她聊了很久，怎知她跟我就说，她说爸爸，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是显示了这么多的神迹奇事，她会不会不理我？一个神是永远不变的嘛，他以前是在我生命当中显示了这么多神迹，他为什么会突然间就不理我呢？他一定会继续理我，这个就变了他找住主的应许，这个就变了他的力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在我们身上的应许，主给你的应许是什么呢？所有我们所应该要做的就是找住主的应许，以致是抗拒 是私欲，抗拒 是撒旦的试探，以致是我们可以成功，就像亚伯拉罕这样，找住神的应许是活出他的信心。在我们每一个爱主的人，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他的应许，他都有他的预备，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今日我哋係有圣餐，啱啱亦都係讲到係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我哋又係纪念到耶稣基督係用佢嘅身体係为我哋立个约。佢话我哋喺 在世嘅时候应该要继续咁係遵守呢个杯呢、这个饼。我哋係欢迎每一位在座係已经係清楚信主嘅，係同我哋一起领受呢个杯呢、这个饼。请听我先读一节的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十四节至到是第二十节，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是第十